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常任委员会决定，已故江西柱同志葬礼作为国葬举行，并为已故江西柱同志组成了国家治丧委员会。